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。 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下午2点到3点。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总是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，春天里总是有一种凤凰涅槃重生的渴望。迎着暖阳，来听这首海顿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。小号铜管金灿灿的，真的总是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。而这首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是海顿最后一部协奏曲，这是他第二次赴英国旅行后创作的，那是在1795年的夏天。 永远忘不了这一幕，在朝雾中，他从原野走来，手指轻抚那些绿草、野花。这是零五版《傲慢与偏见》伊丽莎白出场时的背景音乐，空气里悠扬着钢琴声。伊丽莎白身穿绿色连衣裙，走过木板，走过原野。循环往复的节奏好像不断奔跑向前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那么你对理想追求有规划吗？ 还是在这样春日的午后，这样的音乐也适合发呆。节奏不断向前，音乐真的有一种为梦想而奔跑的感觉。选择电影《阳光小美女》。 刚才那首优雅的钢琴曲选自电影《恋恋笔记本》，前几日也和大家分享过，效果不俗。而这一首呢，则是选自伍迪·艾伦的电影《午夜巴黎》。整部电影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梦，一个奇妙而又易碎的梦，夹杂着法式的风情。电影当中带领观众穿越那个纸醉金迷的上世纪20年代，而音乐在这里又好像进入到一个烟雾缭绕有趣的旧时小酒馆，在这里你可以自由地徜徉。艾伦的电影《午夜巴黎》是梦回上世纪20年代的法国，而这一首产生的背景就是在那个时代，作曲家圣桑的《哈巴尼拉》。纵使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法兰西是最浪漫的国度，但是那个时候的法国作曲家却对西班牙有着浓重的情愫，像很多的法国作曲家都创作了西班牙有关的一些作品，比才、拉威尔、圣桑、夏布里埃，甚至还有很多俄罗斯的作曲家，他们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着西班牙的异国风情。而说到哈巴涅拉，是一种节奏，是一种舞曲，原来呢是非洲黑人的舞曲，后来由黑人传入到古巴，又从古巴传到了西班牙。这首呢是法国作曲家圣桑所理解的哈巴涅拉。我们熟知的比赛卡门当中也有一段哈巴尼拉舞曲，爱情像只自由鸟。

钢琴演奏大师普莱特涅夫带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、柴可夫斯基、斯特拉文斯基、戈登、格蒂三位名家作品同台上演，灵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，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，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扩散条件比较好，风力不大，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高气温八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四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，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。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关键一年，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、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纪录片《中国1927》生动再现和回顾了这一个特别的年份。《中国1927》将于今天到7号22:15在北京卫视两季联播。昨晚，刘烨、林依晨、雷佳音等主演的《老男孩》接档《谈判官》开播。这两部电视剧都讲述了爱和成长的故事。老男孩中桀骜的老男孩吴征渐渐扛起父亲的责任，角色的成长也许能给电视机前观众更多生活启发。正在优酷热播的街舞综艺《这就是街舞》完成了百强选手的集结，在海选过程中，众多街舞好手为100个晋级名额展开激烈争夺，也让黄子韬、罗志祥、韩庚、易烊千玺四位队长手中的晋级毛巾一条千金。平昌冬奥会已经结束了，您是否还对日本选手羽生结弦的冰上舞姿念念不忘呢？将于3月9号上映的日本电影《恋爱回旋》昨天点映，这部汇聚了众多当红影星的电影，融合了爱情、体育、幽默等元素，让人观后轻松感动又励志，获得了不错的口碑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15点和你一起唱，16点战马能量音乐，17点娱乐最王牌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古典也流行。2018年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下午2点到3点，凌晨3点到4点，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每个人不同，每个人对事物的表达方式也不同。有些人说到一件事儿，可以用文字来表达，有些人用画来表达，而我想用音乐来表达。今天的音乐我很想献给这个3月，几许春色落入眼帘，是青色的，也可以感受到万物复苏生长的力量。这首叫做月亮圆舞曲，即使是在夜晚，3月的夜色 也和寂静的冬日完全不同，连空气中都有了春天的味道，那是阳光的味道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。是这样说，语言的尽头是音乐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部也是很早的电影了，叫做《浓情巧克力》，不知道你是否看过。这段音乐外表听起来非常的轻快，其实呢内有玄机。这部电影故事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，维维安带着她六岁的小女儿来到平静而闭塞的法国小镇。这段音乐描述的是小镇的生活，即使是轻松的感觉，但是音乐其实要模仿出过去的一首古老的宗教音乐，所以它背后蕴含的意思是小镇民风淳朴，但是却很闭塞和古板。于是故事在音乐的背景下就这样一层层的展开了。故事是从冬天开始的，慢慢的春天来了，就像这个乍暖还寒的三月。很想对比和你听，来听一首陶笛音乐《天赐欢乐》。 行。 相信这段音乐也许你叫不出名字，但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下与他相遇。这首莎士比尔的主题音乐堪称20世纪最广为人知的一首电影配乐之一。昆汀·塔伦蒂诺很多的电影当中的音乐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，选择了很多已经有的经典，这首也是这样，但在昆汀·塔伦蒂诺的电影当中可以说是亮点突出。其实这首配乐的编曲并不复杂，简单而富有激情，在摇滚节奏的铺垫之下，铜管齐奏的效果给人留下了极强的冲击力。这样的对比，强与弱，红与黑，热与冷，这首是冰舞雪花的舞曲。 这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的第二乐章。其实我们一般听春天奏鸣曲比较多听另外三个乐章，尤其是第一乐章、第四乐章，但是第二乐章真的也非常美，有表情的柔板。这是两位大师的合作，大卫·奥伊斯特拉赫和列夫·奥柏林。写于1800年左右，是贝多芬早期创作。由于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所洋溢的青春气息，因此被人们称为春天奏鸣曲。你明白我的心意了吗？就像小时候唱的歌，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小朋友的心里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改编版本，选自鲍罗丁歌剧《伊戈尔王》第二幕当中的《达达人之舞》。这首作品因为动听，因此有很多的改编版本。关于《伊戈尔王》是鲍罗丁创作的歌剧，共四幕，从1871年开始创作，直到1887年作品还没有完成，鲍罗丁就去世了，由林姆斯基·格萨克夫和格拉祖诺夫续写而成。这是一部俄罗斯的史诗歌剧，取材于12世纪末的史诗《伊戈尔远征记》。其中这部歌剧最有名的段落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被译为达达人的舞蹈，另一种译法波罗维茨人的舞蹈。那在今天节目最后也再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动听的版本， Easy 伊戈尔王。